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我哋都要即系吓，啲网友未必知嘅，都要讲声先。咁啊，土白又浮紧，咁就今日咧就缺席一集嘅，咁就系唔紧要啦。因为我哋有阿广明兄，如果你话即系睇得花生台多嘅，咁啊即系日日都有嗰啲文噶啦。其实就咁啊，广明兄就难得你喺度啦，系咪？即系而家呢个叫七警又判咗啦，即系唔系判嗱，其实已经陈词咗啦。即系而家系等紧，就系话嚟紧，哇！你情人节嘅时候就判啦。咁嗱，其实你今日都即系俾咗篇文我哋嘅，就回应翻就琴日呢个笑看太平山啊教授 系同阿苏立彪 系啦。 嗱，有一样嘢咧，我就想再讲多少少。其实七警目前阶段，我哋可唔可以讨论咧？系，我觉得都系疑问，但系唔紧要，因为佢主要咧双方嘅结案陈词出咗啦，表面证供就成立咗啦。咁有個官咧，會唔會受你講嘅影響咧？咁就係個官嘅事嘅。咁其實佢哋所講過嗰啲所謂疑點歸被告咧，嗱，即係我想講呢一點咧，就話其實好呢樣好吊詭嘅。我哋唔好成日好似睇電視多啊，疑點歸被告啊，無罪釋放，唔係嘅，冇疑點歸被告咧，一定要諗清楚個受害人，明唔明啊？個受害人咧。譬如有呢單嘢咁，阿高佬曾咧就完全其實冇話語權嘅，因為佢冇企佢嘅證人，佢嘅所謂辯方佢嘅控方證人咧都係警察嚟嘅，嗱咁呢樣嘢咧，如果喺我嘅經驗咧，喺法庭咧就好結嘅，結咧嘅意思就係話 結貨邊個先？ 結貨嗰扎被告嘅。 哦 ，OK， 因為點解？ 好易覺得入啦， 係啦，因為點解咧？佢得一個人，你而家點講都得嘅。 是 但是个法官的观点呢你看他插嘴那里呢你看出他的他是不是很满意这个控方所讲的东西可能是我主观愿望啦但是。 是因为尤其是 就 我觉得很奇怪的 是 中间呢即是其实他们去抗辩的时候其中一个警察呢就说打个根本就唔系啊！ 嗱，呢个系落应音嘅嗰个 落应监， 落应监，落应监，飞仔啊，飞仔 Sir 啊，我睇佢做飞仔 Sir。我哋以前 其实个意义化在咧，如果嗰个唔系 嗱，我讲你啊，打官司咧就好奇怪嘅。我哋嘅 joy attention 咧，一定要揾一个 point 出嚟。咁我以前咧，我谂咧就谂七警隐形嘅。我有篇文咧，咪写过嘅，因为呢个系我经验咧，系试过系灵嘅。只要你七个唔喺现场咧，是但两个唔喺现场咧，你都有机会拗甩。但好遗憾呢次咧，嗱，记住律政司拣被告咧，唔系我同你喺度做电视剧，唔喺度，唔系咁样。你唔好俾咗电视啊，你唔得噶。佢系经过委员会倾过，见过个人，睇过啲片段，先确实被告系咁多人。呢七个人咧。是当日涉案被告嚟嘅。 咁但 如果唔系咧， 即系我啲法律盲啦，的确。 冇讲，冇讲。 即系我真系唔系读法律出身啦。咁其实律政司，即系律政司系负责刑事案嚟控告刑事案噶嘛。 系检控。 检控噶嘛。 系。 佢可唔可以永远唔检控嘅？ 嗱，佢唔检控，佢要 close file 嘅。 吓。 佢可以 close file， 但唔可以永远嘅。 吓。即系佢嗱，好似嗱，我假设啦，即系呢个纯粹啲常识问题，即系例如一个人杀咗人。 系。 律政司决定唔告嗰个人啦，即系明知即众目睽睽，佢仲刀杀咗人，咁但系律政司决定唔告佢，得唔得嘅？你谂喂，有冇权力？ 唔得，冇嘅。要话俾人听，我点去 end 呢个 case？ 因为如果呢个人嗱，而家好多案咧，凶杀案好嗱，好简单，我举个大班嗰单案咧，到今都未拉到人，都仲喺度紧嘅，仲 pending 紧嘅，系等紧警察拉人翻嚟，然后我告佢就上庭。同埋好多時咧，好多人走咗二十年翻嚟，要求警方、要求律政司告佢嘅。記住， 奉喺呢啲 case 咧，尤其是你頭先殺人更加極端啲。 係， 如果冇兇手冇成，就 plan 喺度咯。 係， 我哋嘅 planning 喺度啦。 嗯， 其實講到尾就係呢啲咁嘅 case， 全部都係只能夠拖，就唔能夠無緣無故咁走去結案。 好啦，咁我哋點樣去走呢七個被告出嚟咧？就經過律政司開會睇過曬片段。咁、所以你有冇記得阿袁國強咪出過個動作就話啊叫無線嗰個提供埋攝影嗰咩？嗱、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動作嚟嘅。 嗯， 呢、這個動作就係、咧其實就係少少恐嚇。我哋覺得喺我哋眼中 恐嚇無線， 恐嚇無線。你夠唔夠膽？但人哋唔需要，係唔需要交出嚟嘅。嗱，相反警察都冇交呢人出嚟㗎。你記住啊，警察冇交呢班人出嚟㗎。係 認人認到佢啫， 認人都認到。但系喺个片段里面咧，人哋开会研究过，喂， 系呢七个 ，OK， 就要告七个。 系哦，开会嘅意思系 个委员会噶嘛，佢 DOJ 唔系一个人，唔系啊，袁国强话事噶嘛，我哋以前攞诶话事啊，佢律政司有个委员会，边单案佢掟俾佢，咁有一个大状啊，带两三个状仔啊，或者成喺度倾，喂，点样点样咁。好啦，咁我哋唔系话 ，sorry， 我唔系话佢一定入紧。但問題就是首先你確認咗呢七個人有份在場，我唔理你把風，我唔理你踢佢唔算嘅，你哋 involve 嘅。 嗱、 通常呢個案咧就有大食大，就算嗰個三粒花冇份打都好咧，如果呢單係入侵咧，佢就坐得最重嘅。呢、個係紀律部隊必然。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成日喺度講疑點，你梗有疑點㗎，你得個高佬爭一個，點冇疑點啫？你同埋 咁，所以就係話， 唯一可以放呢七個警察係點咧？就係高老曾事後先再描述翻呢個故事出嚟， 係、即係就堆砌出嚟，即 係佢話你佢 假作古仔。 但係咧，記住喺法庭有一個好不明文規定就係不能夠太多巧合。 OK， 你記住啊，你唔可以好叻啊！哇，點會做戲咁？ 係啊，即係一個 perfect story， 一定死。我可以話俾我眼見，我個人喺法庭做咁多年咧。我都聽到呢啲咧，即係唔使我官判我都判。 所以嗱，講翻另一單 case， 譬如好似呢個阿 朱經緯 鬱敏係掟杯案咧，嗰單嘢其實佢都咁講，咁形容阿梁振英噶，佢嗱啲邏輯上面有啲瑕疵，佢係有瑕疵嘅，但係咧就唔影響成件事嗰個 logic。 冇錯啦， 即係佢係有瑕疵係正常嘅。 係。 咁可能就係話有時有啲嘢記憶上面有啲落差。 我同你講啊 ，Andy， 我哋聽嗰啲案啊，係好多瑕疵添啊。 哦， 哇！嗰啲被告已經差唔多開定香檳啊。係， 都入， 因為點解咧？越多瑕疵咧，個官就越相信嗰個人咧。可能你記錯啫，可能你緊張啫。喂，會噶嘛？你而家叫我再描述，就算我而家叫阿高老曾再描述翻當晚成個情景咧，我大膽講一句。唔係咁容易嘅， 同埋我其實呢樣嘢人，你係以前喺法庭做過， 係。 其實我想知道咧，即係嗱個判詞好長噶，係咪法官一個人寫曬其實係？ 寫曬㗎， 咁犀利， 同埋 close 噶。 你真係你以為啊？胡國興啊，為咗證明自己係有能力去參選咧，佢都喺度話：我做暫委法官嗰啲判詞就係我全部寫㗎。 點解我哋 咁快 咁執著司法公正咧？ 嗯。 就係因為啲法官咧係斷六親嘅，你有冇識得朋友或者問下你阿媽、你阿爸、你有朋友法官？我大膽話俾你聽，好少。唔係現今新嘅有啦，嗱先聲明在先嚇，新嘅有啦，因為而家開始啲法官鬆鬆地啦，即係會做政協都有，因為佢暫委法官啊嘛。但係真正嘅法官咧，你係識唔到嘅。我哋大膽話你識唔到，你同唔到佢食飯啊食，因為佢唔可以同你有，即係我哋眼見啫，啲殖民地時期嗰啲法官係差唔多斷六親嘅。就算佢同你食飯，你都唔知佢係法官。 嗯， 因為點解咧？就係頭先你講寫判詞啊。 係 判詞三文換自己寫嘅，唔俾人睇，完全冇得洩漏 嘅。好保密 嘅。好保密嘅。好啦，咁我哋講翻呢個入唔入咧？其實老實講，要唔入嘅。但係我有一樣嘢，我覺得我嘅經驗就話我聽，放喺地院啲，我哋叫鬼佬官咧，你都幾難走。地院外國人官咧係好難走嘅，除非你真係冤枉啊。仲有呢單嘢呢，法官好早已經講咗。喂，咁你話俾我聽，你打過邊個先得㗎？你哋個個話唔係嗰個，咁你話俾我聽係邊個先得㗎？除非呢，呢單嘢個轉捩點喺邊度就係，如果你其中一個警察交得到個人出嚟，屌我打係佢，唔係你 ，OK， 咁啊，你七個都可能放咗六個，但你篤出嚟嗰個你就等嗰個人再俾人捉，你都未必唔入嘅喎，因為你係打人，而家告你打人啫嘛，告你襲擊，判你襲擊啊嘛。 嗯， 系嘛？ 嗯， 即系 七警应该差唔多，因为太多都大家睇得太多啦。 而家我哋想即係另一单案啦，即係就係朱经纬啦。朱经纬呢单嘢呢就拖到係七八 plus 嘅日子。 我可以大膽話俾你聽，會繼續拖嘅。我喺15年嘅7月10号呢，我寫一篇嘢呢，唔係我寫嘅，係唔知苹果边位大佬呢就 抄你讲啲嘢啦。 讲出嚟。 咁就報道再嚟報道。 咁其实呢，以我本身是一个退休公务员，我一看就知道，同埋我哋以前试过的，你想放生嗰个阿 Sir 呢好容易嘅咋。你唔入去刑事调查呢，佢一定放生嘅。好多人而家要拗緊。咁所以后面而家有人讲返啦，執返我唔话你執我口水尾呀。係啦，早知当时刑事调查，嗱记住到现在目前我所知都未开始刑事调查佢。 係。 点解我咁样讲？ 因为就系呢、這个警察投诉科就从中作紧，咁佢就喺度拉布啊嘛，喺度玩拉布啊嘛。 我又讲翻，系你用拉布好啱啊，觉得。我又讲翻我嘅知识咧，如果刑事调查咧，第一件事，阿朱生要去差馆报到嘅。记住，你而家好多民运嘅人士兄弟都系要噶，啊两个月啊一个月，佢要报到嘅。咁报到就系佢有只 take on statement 就讲成个案情嘅。咁而家我听咁样听呢，係律政司冇收过任何嘅刑事调查报告。律政司啊，如果有呢佢会讲㗎，佢会讲㗎，有佢会讲，佢而家冇啊，完全係冇去到佢嗰度。咁点告呢？你连基本刑事调查都冇做。仲有喎，我係退咗休呢，我睬你都傻啊。係咪啊，等于 Anton 你约我，喂下礼拜都我喺台湾啊咁。再下礼拜咁屌我喺日本啊。你无从稽考㗎嘛，我因为我退咗我自由身，唔係话我做緊警察我返咩间你偏我嚟㗎嘛。好啦，仲有一样，如果能够俾佢拗得到係滥用职权呢，咁我真係嗰个受害者真係拗晒头。 咪但嗱，因为我见你写篇文嘅，咁啊就你就话啦，虽然而家监警会就撑到行，我真係睇完一次又一次，我真係唔觉得啊！呢、這、一个系滥用职权咧，同埋佢讲嘅，即系其实除咗阿朱经纬之外啦，其实讲真啦，净系告朱经纬一个咧系唔够嘅，因为其实呢个监警会都讲啦，即系而家 有两个警员， 系有一两个。咁其实讲真，你唔系话朱经纬问题，即系其实嗱，如果咁讲嘅话，指挥官都好大问题。 唔系佢咪指挥官咯？ 哦，佢自己主管。哦 ，OK， 即系我哋好奇怪就系点解指嗱，即系我哋。我唔敢认自己当差啊，即系我叫做小队长啊，我真系未揸过棍，唔使我打噶大佬，我叫啲僆啊打佢噶啦咁。 但系佢真系出手而家讲 啦。好啦，好啦，而家问题第一清楚啦，第二咧，我听阿傻 B 讲啊，咩点样逆向嗰啲，嗱我呢咧，其实喺我哋法律，即系喺我哋做纪律部队好简单嘅观点就系、是，而家用紧一个 force， 我哋叫武力。 嗯。 咁武力咧就分两种嘅啫、一种叫 necessary， 一种叫 unnecessary， 即系适当同埋不适当武力。 系。 好啦，適當武力係乜嘢啊？係制止某啲嘅行動嘅時間，我用適當武力嗰、那個合法嘅，嗰、個合法打人嘅。其實佢一路想拗呢樣嘢啊嘛，拗呢樣就適當武力啊嘛，我適當武力制止佢。 佢而家係佢夠膽講呢個 point 出嚟， 係啦， 個原因係在於你而家成個環境係佢係打無辜嘅途人， 係啦，冇錯。 但係問題無辜嘅途人隔離咧係有人想佔領嘅， 呢個係警察。 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㗎，即係警察投訴科。佢就話呢嗰啲群眾變得具威脅啊，即係好危險啊，即係佢哋想作反啊。但你問題你只係見到啲人群 係 朝住流水咁樣 進攻啊嘛， 但唔係你 個環境唔配合啊嘛， 係咯，咁你咪真係好具威脅先。 嗱佢哋亦都唔錯嘅講，但係唯一就係話實際呢班冇反抗啊嘛， 係 好實質，你攞曬statement，攞曬咁多個statement。我反抗，我跟住行。你而家受害者最好啊，最准系佢。 系冇反抗，真系啊！你点样威胁啫？ 我整啊，好，仲有一样就系、是，我唔论你点样，记住，其实 force 同埋袭击咧，系一个好简单去成立，就系话，当我受到恐惧，你每日剥落去先系啊，未剥都得噶，知唔知？对方觉得你会令到我受惊恐，等于梁振英，你顶梁振英咩？ 系啦，佢话。我自己 我唔系律师，但我就真系听得多，可能睇 佢话好惊恐啊嘛，佢但系阿郁敏佢赖翻就系话唔系，我见个样好镇定，我唔觉得你惊，所以嗰当时嗰佢嗰个人嘅心理状态咧， 系啊， 系非常之紧要， 系啊，所以 系影响到入唔入罪啦， 系啦，冇错。咁仲有一点咧就系、 當然佢用白衫去打咧，就一定係已經打到 over 咗噶啦。 嗯， 即係我哋眼見，即係我哋成日見到白衫喐手就一定好大件事。 係， 同埋你用。你知唔知有冇睇到後面有人搶咗佢支棍啊？ 係咩？ 你哋有冇睇到 啊？哦，所以就具攻擊性就 唔係啊！個警察搶佢支棍啊！ 哦，搶咗阿朱經緯支棍。 梗係啦，你阿 Sir 你唔好，我而家懷疑緊當時佢情緒已經 over 咗啊！ 哇！咁即係個下屬喺度。 嗱，即係我講翻我嘅經驗啊！我哋以前搶嗰啲阿 Sir 啲嘢㗎，阿 Sir 唔好啊！賴嘢㗎，你做阿 Sir 唔應該去做咁正面嘅 force。 唔係監獄風雲裏面嗰個 KTF 搶咗阿殺手紅嗰支棍， 嗰啲係打到撲街啦，唔使講啦，嗰啲好明打撲街。因為 明你有冇試過？ 唔係我哋， 你原來做過殺手紅隔離嗰個， 唔知啊啲，你答你唔到， 有答你啦，係。 唔係，因為我係幫板嚟㗎嘛，通常我都唔睇我揸棍咁，就算胡椒噴武器，我都係袋住起身。即係通常我以前真係唔怕講啊，我真係善良警察嚟嘅。 我有棍的棍嗰支 啊，有棍我怼俾人打。胡椒噴武器我梗俾人噴嘅，因為拿手噶嘛， 係我拿手嗰啲， 拿手㗎，拿手 皮膚拿嘢㗎呢啲， 噴到我自己都拿手㗎嘛。 係啱啊， 我都未噴過㗎，我唔係未噴過，我係。差唔多未真正噴過人嘅， 系 一噴咧，我就梗係俾埋我支，你噴咗我支先，噴完我支先噴你個支。 唔係用曬未？用曬。 唔係我哋計計個重量噶嘛，但要寫噶嘛，寫四文噶嘛，要寫。喂，而家我或者我哋係真係落後咗啦，我哋估到啊。我覺得而家真係當差好多喎。喂，乜都唔使寫，乜都唔使報告。喂，以前掹支槍啊，一掹出嚟你就要寫報告啦。我而家唔係喎，話各位阿哥，真係支槍仲可以射上天。第一射上天係犯咗警例，第二咧犯咗警例。 哦，你講緊年初 嗰單嘢。第二，哇！佢而家仲有埋雞繩。好啦，呢期建波據講佢就靈咗啦。 係 啦，其實無意外咧，佢2018年3月升級噶啦。 其實第二個角度去睇，其實係咪即係話呢紀律部隊嘅文化素養低咗咧？喂，即係你以前寫 report 要識字噶嘛？佢唔識字咪唔使寫嘢咯。 其實咧。其实就即系当系题外话啦。 嗯、 做纪律部队当差都好，其实系同古惑仔一样嘅。 嗯， 个阿头咧好紧要嘅，阿头系杀食嘅，阿头要做嘅。点解我话罪人喺边个？就曾伟雄啫嘛。 嗯， 我而家公开都讲噶，不过我知佢一定会搞我嘅。真系你记住，好睇阿头噶，阿头嘅作风系影响啲僆仔嘅。 嗯，当然啦， 你记住， 即系讲服从啊， 部队系， 即系睇你跟李修贤定系跟阿张耀扬嘅啫。 阿白衫都系咁搏，屌咧，我唔搏多两棍。嗱，其实呢单嘢咧，明显地咧，嗱，点解会搞到而家咁一镬泡咧？就系主要当时你放走咗佢之后咧，我可以话俾你听，你一定捉唔翻嘅，一定捉唔翻。我到目前我都好肯定。可能会捉得翻，但会下一届嘅警察会处长，下一任特首，下一任嘅律政司 又拉布， 唔系你一定拉得到噶嘛？我都话好简单啫嘛，你系查呢单嘢嘅阿吴 Sir， 下礼拜得唔得闲啊？屌唔得闲啊？去日本啊咁，喂，我冇义务要帮你警察噶， 系 除非你同我哋出涡轮，去法庭申请涡轮禁止我出境，要我几时去报道？唔得噶嘛。因为我冇刑事在身啊嘛，我而家仲系阿朱警卫而家仲系清白之身嚟噶，你哋睇到佢打啫，我冇打，我所有警察投诉科系完全系庇护住佢噶嘛，好简单嘅啫嘛呢个，所以应该迷团解散啦，系咪先？成日唔使讲啊，就是、七警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就系我唔知道用咩方法嚟放佢。如果你問咗我，我唔知 道。即係你覺得佢都係 原則上應該就真係情人節。但仲有一樣咧，好多人唔知點解會去到情人節咧。我聽到教授講有咩排期五問啊。 嗯。 阿飛仔落佢哋咧，過年啊全部離開曬香港。 飛仔落即係阿洛應監。 呢班大狀大部分都係遊浮嘅，你記住人哋過年咧 就放假。 其實聖誕開始已經放假㗎啦。 係。 有佢啲大狀啊， 就唔係話即係叫益佢哋咁樣樣。 梗唔係啦，因為佢呢班人。 喂，如果喂，我想問啦，如果呢七警咧，佢自己即係著草潛逃嘅話咧，會點樣咧？即係有咩後果咧？ 咪好咯，咪缺席咯，缺席判佢咯。咁啊，等佢翻嚟啦，你翻嚟咪判你咯。你走唔甩㗎。 啊， 係咪？ 即係你踏入香港嗰刻，佢哋就已經 通緝咯，即刻。 唔係，其實好簡單嘅，我哋叫成我哋嘅。我哋成日用个踢保个原理，其实唔系，其实你哋差馆你唔会踢保，法庭先要踢保。啊，差馆嗰啲叫做你唔签保啫，你拒绝签保啫，正式踢保就系法庭啊嘛。 嗯。 啊，你走咗唔翻嚟咪踢保咯。 嗯。 咁亦都好少嘅。你警察因為而家你屋企有屋企有剩咧，你無需要咁做。 同埋佢而家係佢呢個所謂即係公職人員啦，佢哋咁去打啦，入罪嘅話。多數都是我見是不是好像三年起步 起步三年的了因為地院呢因為點解會尤其是公職人員用不適當武力是一個好 如果他仲有冇機會是表示悔意啊咁樣去爭取減刑呢其實 唔會㗎你打到而家走成千萬律師仔悔意唔係話大佬 你都有啊 你唔係同我講笑喎 你已經頂曬嘴㗎大佬即係你係冇曬任何機會㗎啦 佢連話佢唔喺度你都講埋喎大佬而家連最後一機會都講埋嗰個人又話佢唔喺度嗰日打嗰個唔係佢 求情信得 證明 唔係個求情 冇理由囉 求情 係 另一個程序嚟嘅點解當時我話黃毓民佢唔求情呢原則上係坐監嘅咁即係我唔係咒佢坐監而係點解叫坐得少坐兩個禮拜 佢兩個禮拜啫 你真正嚟講呢就唔止喎一個月嘅起碼 係咪 因為你唔求情咁我做法官你唔求情我俾乜嘢事俾咩路你走呢咁你話我求情我咪即係認罪對唔住咁呢啲就係你要接受香港嘅所謂法律㗎啦通常有咗罪呢你就要求情求情唔係一定話你對單嘢屈服㗎嘛你唔好屌當成日上網台做節目啊寫書咁先得㗎求情師就話你希望用你嘅背景因為你已經入咗罪了嘛咁你冇得求冇得再拗得返㗎嘛就即係點樣判要即係因為點解呢有啲人係尤其是殴打又係襲擊罪呢就好得意㗎就好少判尤其是地院好少社會服務令啊好多人都說啊社會服務令啊咩成因為襲擊尤其是去到唔知傷殘17㗎啦已經傷殘17咁呢啲案件呢就冇得緩刑嘅一就罰款就一就坐監咁原則上呢不過好難講嘅或者即係法官放佢哋我哋唔知嘅即係呢啲即係咁傾我係傾嘅即係我係補充少少佢哋講嗰個譬如話咩逆向打嗰啲唔係嘅喺警察部嚟講呢好簡單嘅啫你打佢打人就係打人你冇打就冇打應唔應該打譬如你好似龍和道嘅喂唔係喎佢哋衝擊我咪打佢喎咁嗰啲真係叫做適當武力㗎喇喎。係咪嗰啲唔係佢不適當武力㗎喇喎。 好啦咁剩返時間唔多啦係咪咁就其實講多樣嘢啦咁就係呢個呢就好似咦頭先好似見到啲嘢㗎喎特別嘢。啊係聽日就係呢個禮拜六嘅日子咁就係呢大家唔好忘記啦嗱雖然呢就而家梁振英就叫做係已經被人 DQ 咗啦咁但係唔好唔記得咁仲有四個人係被 DQ 嘅咁就要撐佢哋就聽日係去呢、這個遮打花園去集會啦咁時間好似係夜晚七點啊 七點半好似 七點半啊 你知啦 係啦咁即係我覺得好緊要嘅因為其實講真的你而家你梁游佢哋即係一件事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呢四個人都係喂都係好票王下嘅其實即係你除咗姚松炎啦姚松炎你即係你叫做。 冇得計添啦佢功 能組別裏面佢係算多票。 佢有多票喎。 佢係多票。 佢唔多票贏唔到啊邊個㗎贏唔到啊。 謝偉全。 謝偉全㗎。 唔係票王你又贏唔到啦你因為你得個位㗎咋嘛。咁就我覺得就唔可以因為梁振英即係連任唔到就蝕咗道氣囉。係咪亦都要追究落去囉。係咪即係一定要撐住呢班人囉。因為講真佢係唔放棄即係佢係放棄梁振英但係唔等於佢放棄一條鬥爭嘅路線㗎嘛。你諗下啦如果唔係嘅話點解今日呢個翠華阿龍啊仲可以咁囂張啊即係走去。 見人就 DQ 囉。 係啦見人就 DQ 囉大佬即係搞到你都唔可以即係 我費事機被點錯傷。 即係你問我呢我真係你話梁振英唔連任同佢兩個揀我寧願揀呢四個落地㗎喇。 係。 真係㗎你咪 搞咗。係 咪先因為點解呢四個影響係大好多㗎喇。因為點解佢抽四個唔係五個唔係六個唔係三個呢有啲人計咗出嚟第一你抽起咗三個咩之後呢因為你嘅主席而家唔係直選㗎嘛係功能組別㗎嘛好啦你抽咗三個之後呢就啱啱輸一票俾人啱啱多唔多就輸一票所以點解啲人話冇政治考量呀冇冇呃自己呢大佬 一定有啦 一定有啦你點會三個啫點解你唔係兩個啫喂你出嚟話劉小麗一個㗎嘛係咪即係開到唱到行話劉小麗一個咁點解四點解三個呢 每區一席㗎嘛諗 住仲有呢就係如果真正要 DQ 呢 DQ 嗰啲咩大聲嗌嗰啲都未 DQ 到長毛啊 都咪 keep DQ 到羅冠聰啦、啊。 嗯， 係嘛？佢咩人民共和國咁就大家嗰呢啲唔需要，但你好多好多動作，即係又舉標語又成、嗯，你都未到佢噶。但係你呢三個咧， 未有啲咩 C 呢個政改方案嗰啲八三一決定都未都未啊？ 嗰個長毛 係啊， 嗯。 長毛嚟， 唔止佢，唔 止 陳志全咧，仲有。 咁你記住，因為點解咧？佢計嗰條數噶。咁阿姚松炎我成日都講嘅就係梁振英條氣唔順啊嘛，大佬。 嗯。 即係佢嗰份嘢俾你攞走，佢係一個最大嘅敗筆嚟噶嘛，喺佢嚟講，我覺得啫。係。咁你冇政治考慮就啱。 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三個裏邊咧，佢四個啦嚇，長毛被 DQ 機會就唔高嘅、 嗯， 因為你話佢唔莊重啊嘛，但係佢攞住把黃遮。是不是不莊重他們有得打咯即是打內容打證據的東西他們是有得打的。 去到這樣其實都只是告訴你一個訊息而已鬥爭是還未完結的。即是你見到習近平現在喂他看著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在亞洲那裡 的動作就是不斷地 approach 日本韓國台灣喂他你不是見到他不只能夠不斷地利用各種不同的途徑就走去動泛民就走去挑戰香港人接受的底線如果不是这样他没办法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的。 嗯是啊这个就。 因为重新围堵你嘛你 Donald Trump 摆到明。 好啦哇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差不多啦。那就嗱我们就那个直播呢就还未完的。那因为呢我们就久违了的这个炉炒花生呢又回来啦。那虽然土伯未在这里但是呢那周深会加入啦是不是广明卿会不会帮手 试下啦试下啦。 咁阿龙啦咁是啦咁唔好行走住咁即係一阵间呢就要留意直播咁样。好拜拜。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周博賢。